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6集《完美人选》。韩明月闻言，目光有些僵硬地转向窗户那边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一双眸子由冷寂变得无神。手机中没了声音，电话那头风夫人皱眉道： 你怎么不说话？ 潘明月手滑落，她喃喃开口： 确实不配。 说完她不等风夫人回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手机从手上滑落，有些无力地垂下了脑袋，一双眼睛十分空寂。电话这边，风夫人挂断了电话，她皱了皱眉，想起潘明月的最后一句话，她把手机随手扔到桌子上。 还算有自知之明。 李双宁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，听到这句话，她拿着茶杯的手微顿，波浪卷的头发往旁边滑了滑。 风慈他 在楼上一天一夜没出来了，净折腾自己。 风夫人端着一杯茶冷笑着开口： 也不知道那个潘明月有什么好的，整个人阴阳怪气。 眼下这两人间出了问题，风夫人自然开心。风家来京城半年多，虽然没有在云城那么风光，但也算是站稳了根基。潘明月父母不明，风慈是风家独子，风夫人怎么也不会让风慈娶她的。两人正说着，风楼城从门外回来，他满身寒霜，因为跟程俊见了面，整个人情绪不高。李双宁连忙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尊敬地叫了一声风叔叔。风楼城看到李双宁，只是淡淡地打了个招呼。他看到沙发上放的购物袋，不由按了一下太阳穴，看向风夫人： 我让你去给明月送的东西，你怎么没有给她？ 因为之前在云城，她连累秦染被误会，现在的风楼城不会开着车去给潘明月送东西。大学远比高中恐怖。风夫人看了那购物袋一眼，目光变得有些嘲讽： 风楼城，你干的缺德事还要我去帮你扫尾吗？ 这声音刺耳。风楼城一直隐瞒着潘明月的事情，让风夫人怀疑潘明月是他的私生女，他怕毒枭还有余党没有消灭。这一年前队跟郝队在云城扫清了余党，事情也跟程俊说清楚了。风楼城不相信这种时候程家会护不住潘明月。如今风楼城淡淡地看了风夫人一眼： 你到书房来。 李双宁一看事情不对，连忙放下茶杯告辞。风夫人跟着风楼城来到书房，就站在他的桌边。因为潘明月的知难而退，他的表情要比以往好。 你说吧，我看你今天能说出什么话来。 风楼城从书房的保险柜拿出一叠资料，重重地扔到风夫人面前： 自己看。 风夫人随意地翻了一下文件，一翻整个人微愣。这是一份缉毒档案，一直被风楼城保存着。缉毒警察0976，姚伟林。 明月的爸爸就是姚伟林，我曾经的手下。 风楼城看他一眼，冷漠地开口： 明月是孤儿，因为我的一次判断失误，他父母哥哥都因为缉毒案件被毒枭报复了。 那你怎么说让我待他如同亲生女儿一样？ 风夫人一愣，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风楼城对潘明月的态度确实不对，又一直不肯说清楚，她以为潘明月是风楼城那个初恋情人的女儿。 姚伟林身份特殊， 明月从小就没见过他父亲。 风楼城敛了一根烟。 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我想尽可能补偿的。 至于精神病院的事儿，风楼城半点没说。无论是谁，在精神病院待过，都会被异样的眼光去看。除了程俊，风楼城不打算对任何人说。 那 风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风楼城在这种事情上心思不太明显，没有发现潘明月跟风慈的关系。风夫人知道了这个答案，心情难免复杂，但也不敢把潘明月跟风慈的事情说出来。 我明天去找他。 风夫人心思挺乱的，她走出了书房门，又看了一眼风慈的房间，沉吟半晌，最终还是没有说潘明月的事。风夫人回到房间，从梳妆盒里拿出了一张鉴定报告，是潘明月吃的药。鉴定报告很清晰，精神抑制类的药，潘明月精神有问题。风夫人把这报告收起来，她虽然同情潘明月，但绝对不会让风慈娶她。潘明月无论是身世还是其他方面，确实不配。至于事实真相，风夫人也不打算告诉风慈。翌日早上8点，程金所在的集团总部楼下，程俊将车停好，他轻身过去，随手把秦冉的安全带解开，朝他这边靠了靠，问秦冉要不要上去找个安静的休息室待着。不了，我去买杯奶茶。秦冉看了看周围，看到了欧阳威硕的那个咖啡厅，眉目舒展。程俊看他半晌，这里是他的地盘，不用担心。他伸手捋了一把他的头发，踩到。 行，等我下来。 5分钟后，集团总部办公室，程俊直接推开门进去。办公室窗边背对着门的方向站着一道身影。程俊抬脚把门踢上，淡淡看向那人，双手插兜，好看清俊的眉宇间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有些锋锐的意思。 来了。 那人转过身来，朝程俊笑了一下，鬓边有些许白发，声音似乎挺轻柔的。 这么多年没管你，这次你应该知道我为何而来。玩够了就收手。欧阳威是我亲自培养的完美人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